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黃楊達、黃毓民。 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呢个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咁咧，今日咧就有英军啦，有和仔啦，同埋有邹仪嘅咁样，系啦，咁样 啊， 系 和仔， 系日朗嚟噶， 早晨和仔， 系早晨，早晨，早晨， 搞捻错咗你先。咁系， 通常啲人而家叫我柏杨噶， 点解咧？ 唔知喎，啲人系咁嗌我柏杨，啲街站嗰啲支持者又嗌我柏杨啊，跟住啲主持又嗌我柏杨啊， 有冇叫你加入粤语公民？ 有冇啲货金？ 佢哋省咗啲省手足。 播錯了俾真嗰拍嘅， 係啊，所以佢跑第二隻，因為我啲貨金去咗佢度。 好，咁和仔你講講呢個頭先我哋就出咗條片啦，咁樣一開始出嗰條片咧，就係呢個咁樣嘅棕樹根，呢一個嘅都算係退黨宣言噶咁樣。咁就係、是、因為琴日啱啱咧就開咗呢一個咁樣嘅 民建中委會， 中委會咁就咧決定呢一個咁嘅出選名單咁樣。咁樣咧其實咧就有兩個區咧，即係地區直選啊。嗱，嗰啲功能組別唔好撚講啦，功能組別佢就篤定係咁樣噶啦。即係總之佢出嚟就贏㗎啦，即係分好咗㗎嘛，邊個黨攞咩功能組別咁樣。好啦，咁就係地區直選嗰度。上屆呢呢、這個咁樣嘅民建聯呢就喺地區直選呢就攞到 地區直選9席。 係啦，即係佢總共就13席啦。咁就有4個，即係計埋超級區議會呢，4個就係功能組別啦，咁而地區直選咧就攞到9個議席嘅，咁而上屆都係派出9張名單嘅，咁就贏撚曬啦，好撚巴閉啦，撲佢街。咁好啦，咁跟住咧就係、是、我哋必須要相信，就係、是建制派啦、民建聯啦、工聯會呢啲啦，咁佢亦都係掌握到好多嘅建制嘅資訊啦。簡單嚟講就係我哋甚至乎認為嗰啲係有政府嘅資訊啦。你個 mon 做乜撚嘢男人？咁係 咁佢唔係用 Mac 機嘛， 唔係做乜撚嘢？呢個 mon 淨係諗起我以前打 PC game 嗰啲鹹濕 game， 差唔多係呢個玩機。 咁係佢當然佢嘅配票啦，同埋啲數據嘅能力啦，就係、是、即係掌握嗰個選舉數據嘅能力係相當之強啦。咁係咁因為佢掌握嘅，即係譬如好似戴耀廷嗰啲，佢又想要掌握一啲聰明嘅選民啦。咁而民建聯主要就係掌握一啲唔聰明嘅選民咯。佢對於一啲不聰明選民嘅數據掌握得好準確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其實都由2012年開始啦，即係中聯辦啦、民建聯啦、工聯會啦，都對嗰個地區直選嗰個形勢咧，即係做好多研究啊、分析咁樣。咁而事實上喺佢哋嗰個研究入面咧，本土派對佢哋嗰個選舉嘅影響好大。咁因為佢覺得嗰啲數好難計得穩啦。咁係譬如工聯會係最緊張啦，工聯會好撚搏命啦，因為佢哋覺得而家嗰個調動都好大調動啦。不過今日主要唔係講工聯會啦。咁而民建聯咧，亦都覺得就係話，如果要保存到一個有把握嘅一個數字咧，咁就變咗今年咧就唔能夠出 太多嘅隊伍咁樣。咁、嗯、譬如講新西先啦，講新西，即係呢兩個地方都縮咗一隊。咁、嗯、某程度上咧，都係如果以形勢判斷嚟講咧，某程度上都係合理嘅、嗯。因為港島點解會佢哋原本上屆出兩隊啊？一個就係呢一個咁樣嘅 曾玉成同埋鍾樹根， 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另一隊就係鍾樹根啦。咁兩隊都贏啦咁樣。咁、嗯、鍾樹根當年係喺呢個咁樣嘅港島區參選嘅時候，嗰、那個口號就係時候升級啦。咁跟住結果就升咗級啦。咁啊，升咗級之後就然之後就為大家帶嚟咗四年嘅歡樂啦。咁、嗯、跟住然之後咧， 今年佢嘅口號要本土不如分離，但係佢俾人分離咗而家。 佢自己脱離，佢自己脱離嘅。 而家要改新，佢遲啲會出新口號一系列嘅，即係佢遲啲就會出要本土，原來要分離。係、哦、啊，你要分離先可以攞到嗰樣嘢嘅。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係呢一個咁樣嘅新西咧、嗯，上屆係攞到三席嘅，嗰三席係邊三席？ 梁志祥、陳恆斌同。唔係譚耀宗，咁但係譚耀宗咧今年就話唔選啦。 係啦，咁但係咧亦都睇翻咧，就係點解上屆可以攞到三席咧，亦都同新西嘅呢一個咁樣嘅民主黨攬炒咧係好有關係嘅咁、嗯、樣。咁係新西你熟啲啊，上屆民主黨係有兩條飛噶嘛。 兩條飛 係啊，佢哋兩公婆攬炒啊嘛。咁係結果就乜鳩都冇嘛。咁今年新西而家就咁睇啦，民主黨嘅部署應該都係會出翻一隊啊。咁即係理論上啦，如果用傳統的估算，民主黨好可能會攞翻一席，但我哋會令到佢一席都冇啦。咁呢個係民建聯嗰個角度嘅計算啦。咁於是乎，因為新西某程度上上屆係因為偷咗雞先就可以攞到三席，亦、嗯、都因為民主黨嗰個部署太過戇鳩啦。咁係於是乎就令到民主黨原本嗰個票數係應該攞到一席，但係就攞唔到啦。咁、嗯、而喺衡量過今年嘅呢個咁樣嘅邊個話唔算啦？ 譚耀宗。 譚耀宗唔選嘅情況底下咧，咁於是乎為咗保存嗰個票數，佢哋能夠控制到嘅嗰啲不聰明選民啦，唔會浪費選票，咁於是乎就出翻兩隊啦。咁而港島咧由兩隊縮到去一隊咧，個原因就好簡單嘅啫，就是、因為港島整體嘅議席咧係縮咗一席，佢少咗一席。咁喺少咗一席嘅情況底下咧，咁喺分調配上面嚟講咧係有嘅困難，喺整體嘅建制派嘅調配上面嚟講係有困難嘅。咁係而家港島。咁你會有民建聯啦一條隊啦，佢哋而家民建聯嗰條隊就推張國軍啦，張國軍即係企鵝啊嘛，係嘛？我冇記錯係嘛？張國軍即係北極企鵝啊嘛。咁呢一個咁樣嘅仲有嘅就係呢一個有呢、這、一個。其他嘅建制派啦，咁你仲有葉劉啦，仲、有呢一個咁樣嘅 工聯會嘅郭偉強 啦，係啊，郭偉強啦，工聯會啦咁樣，咁你然之後，咁你仲要七國咁亂，跟完之後又懟個王維基落嚟，咁你又唔知王維基呢啲算係民主派定建制派喎？其實大家心知王維基嘅票係建制派嘅票嚟嘅，咁即係佢可能六四比啦，即係佢喺佢自己嚟講六四比啦，佢可能會攞到60% 嘅建制派票，40%民主派嘅票啦，咁樣咁於是乎咧喺咁樣嘅環境底下咧，仲有詹培忠又話撲出嚟選喎，咁詹培忠得唔得到支持，得唔得到眷顧咧，就係另一件事啦，咁樣咁但係你淨係睇呢一個咁樣嘅，淨係睇呢一個咁樣嘅港島區嘅名單，如果港島區而家係會幾多席啊？佢 六席七席變六席， 係即係而家會變咗六席嘅話，咁你建制派有冇可能喺六席入邊攞到四席咧，咁樣咁係極度困難噶嘛。咁你淨係嗰個分配，你唔好計詹培忠啊，呢啲其他嗰啲奇奇怪怪嗰啲啊。你葉劉硬掘一席嚇、即係或者新民黨硬掘一席，工聯會硬掘一席，咁你剩翻民建聯咪硬掘一席咯，即係咁樣計咯，即係咁樣計法啫嘛。咁如果民建聯要出兩條飛嘅話，咁事實上就會出現一個風險，就係、是民建聯自己張國軍同埋鍾樹根就攬炒啦，咁於是乎咪排埋一條隊咯。咁但係排埋一條隊，我相信鍾樹根對於排埋一條隊呢個意見咧係冇意見嘅。佢係覺得嗰條隊點解唔係佢排頭， 係咪先？因為佢都排第二排咗幾次啦， 第二都冇得排而家， 係咪先？咁呢個係冇撚得頂啊，係咪先？咁所以咧，就即係佢又。 出咗嗰個影片啦咁樣。佢其實好多動作，有冇攞佢嗰個扮香港眾志嗰套啊？有冇？係啊，係啊。咁其實喺拍呢條片之前咧，佢就先咧喺 Facebook 度咧就出咗個出咗個post 咁樣。咁跟住咧就叫人咧就話要寄支票俾佢，即係話要籌款啊，要籌期啦，就話會有大搞作。咁啊，同埋咁個成張圖咧，無論顏色啦，同埋嗰個 layout 咧，都係扮啊黃之峰之前叫人哋去捐錢入去佢户口嘅咁樣。咁跟住然之後，阿鍾樹根又出咗個 post 啦，就叫人哋捐錢落去鍾樹根個户口啦，仲提人哋唔好寫錯係汪之峰添咁樣。咁嗱然之後喺即係其實喺開會落決定之前咧，就已經大概佢就知道。咁樣，咁如果真係想去，佢真係想去選嘅話咧，佢當然好撚想去選啦，因為佢係喂大佬，佢你即係你睇2012年啊，嗰個選舉口號啊，係時候升級啊，對佢嚟講，嗰個係一個階梯嚟噶嘛，做咗咁多年區議員，跟住然之後係要去另一個層面，即係佢覺得係另一個層面。雖然其實就唔應該係咁樣嘅，區議員同埋立法會議員應該係，尤其是而家個政治架構入邊嚟講，應該係兩種工作嚟嘅。咁但係佢覺得唔係啊，佢覺得係時候升級啦。咁渴望咗好多年嘅升級，終於得到黨嘅支持，佢升咗級啦咁樣。咁當然佢喺立法會表現，你話好定係唔好就冇撚得講嘅。即係我覺得我就唔會去評價你究竟講好。 你覺得娛樂性方面咧定係政績方面？ 未必有政績嘅啫，屌你老味！咁你民建聯，你咩為之表現好啫？係咪先？冇所謂表現好唔好噶咁樣。咁喺咁佢曝光率高喎、啊，即係民建聯。 多人食咯。 民建聯雙傻入邊，即係係 係雙傻咁少啫咩？ 蔣麗雲 啊，主要兩個，主要係呢兩個。 蔣麗雲朱根啊， 係啦，傻王同傻後，即係係即係最搶眼嘅咯喎，咁樣。咁你如果計全港知名度嚟到計咧，原本其實2012年嘅時候咧，如果計全港知名度咧，2012年嘅時候嘅鍾樹根咧就唔係好多人識，咁、但係佢都力爭順遊啊，佢都力爭自己嘅表現啦、啊。咁就你話佢係靠乜嘢票水？咁當然係靠民建聯嘅整體嘅黨嘅鐵票嘅調動啦。咁、但係鍾樹根自己都有佢嘅地區嘅票，咁佢原本就係升級啦，升咗上去。但係而家問題係佢連區議會選舉都輸咗嘛？佢連 區議員都冇咗， 佢連區議員都冇咗嘛？咁如果今次仲要係排第二，用佢嘅知名度去佢真係有知名度嘅。你唔好同我討論就話佢出撚咗名傻，你唔好理出咗名傻，出咗名就係出咗名，冇所謂出咗名傻呢樣嘢嘅，即係 冇倒米呢一回事啦， 系啦，即系知名度呢樣嘢咧，就同呢、這個咁樣嘅點講啊？即係總之冇分好壞咯。佢有分好壞，但係去到最後嘅結果都係差唔多嘅啫。因為去到最後投票嗰啲人都係即係印象係啊，極醒起邊個？呢個啦，類似係咁樣咧，起碼記得佢嘅名啦咁樣。咁所以係有用嘅，咁但係結果佢而家就冇啦，即係黨就唔俾佢選啦。咁佢條氣就好唔鋸啦。嗱、呢個咧就係咧係呢個係我同鬱敏一個其中嘅分歧嚟嘅，就係、是、其實喺區議會選舉之後咧，我就講過，我覺得民建聯係唔會俾鍾樹根選。咁、我就冇證據，我亦都冇分析嘅，我只係覺得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民建聯要保鍾樹根呢個立法會議席嘅，照計區議會係唔會輸。我覺得冇可能會輸嘅。咁我覺得輸區議會選舉就已經係一個端倪嚟嘅。咁但係鬱敏就覺得唔會啦。咁但係鬱敏又有道理嘅。鬱敏覺得唔會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判斷鍾樹根喺地區上面事實上佢有裝腳、有知名度、有地區嘅脈絡。咁所以咧，鍾樹根如果假設退出嚟。唔去支持張國軍，然之後自己獨立參選嘅話咧，事實上係真係會攬炒嘅喎。即係雖然佢嗰個裝腳咧，佢嗰個地區嘅裝腳咧，如果你叫我分析嘅話咧，我就覺得佢唔足以選到。即係話佢退出嚟嘅話咧，就好有機會會令到民建聯咧，如果真係佢維持呢個部署，真係推張國軍出嚟，而張國軍係冇咗 中樹根抬轎，而中樹根獨立出嚟選嘅話，基本上係篤定攬炒嘅、嗯，基本上係篤定攬炒嘅。咁哎呀，我講咗出嚟添。咁所以我係唔係？但大家都知 啊，而家 但大家都知嘅啦，大家都知嘅啦。咁所以咧就係、是、所以唔係我點解會講啲説話幫中樹根做勢、嗯？我哋好鼓勵 鼓勵。 係啊，你見琴日咧佢個 post 啲 comment 全部都係支持佢選嘅， 全部都嗌佢選 嘅。唔係因為大家都樂見民建聯攬炒啊嘛，係咪先？你中樹根隊出嚟，而中樹根嗰個地區脈絡嗱，你需知道你民建聯嗰啲係鐵票啊、嗯，但係佢嗰啲係不聰明選民嚟噶嘛，嗰啲係笨柒選民嚟噶嘛。 佢邊分到民建聯定係獨立啫？ 係咯，分唔到喎。只要中樹根出嚟，成個形象或者係顏色、選舉綱領嗰啲嗱，如果中樹根真係要自己出嚟選嗱，即係呢個選舉策略教撚埋你。嗯，如果你係孭住民建聯嘅牌頭咧，你懟住一個要本土不要分離咧，係有數嘅、 嗯。 但係咧，如果你要獨立出嚟選咧，就千祈唔好講本土嘢、 嗯， 要比民建聯更加民建聯，係、嗯、啦。要嗰啲譬如而家舉例啦，譬如而家工聯會，工聯會喺其他區我唔知啦。工聯會喺九東咧就淨係打一個策略嘅啫、嗯。工聯會喺九東咧就係黃國健咧周圍咧做宣傳咧就淨係打一樣嘢嘅啫，就係、是、不要搞事，不要搞事。要溝通不要搞事，我唔撚記得咗佢綱領係乜嘢啦。總之就係大家係拒絕暴力，反對暴力，咁就大家唔好搞事。嗱，你做多啲呢啲咁嘢咧，不要撕裂社會啊，嚇爭爭吵吵大家都輸啊嗰啲咁樣。咁你就即係團結啊嘛，同埋雖然你自己退咗黨出嚟咧咁樣，咁但即係你自己分離咗出嚟，但係個把口咧就叫人團結。咁即係總之講到自己有咁似民建聯得咁民建聯，盡可能令到個形象更。民建聯都爆炸為止， 狂用啲藍色啊，著啲藍色 呀，係啦，用曬就係日都即係所有嘢，你有好多廣告版㗎嘛，係咪？咁我唔知你仲有冇錢啦、啊，即係如果冇咗呢個咁嘅黨嘅支持，應該都仲有嘅，應該都仲有嘅。咁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係會攬炒到嘅。會攬炒到嘅，所以應該係盡量而家係大力鼓勵佢，同埋咧就係咧呢個咁樣嘅中樹根咧有一個優勢，有一個優勢就係乜嘢咧？就係佢比張國軍或者比其他民建聯嘅人咧有一個優勢，呢、這個好明顯，呢、這個超級明顯嘅，就係、是、中樹根咪成日鬧出笑話嘅，係 啊， 中樹根咪講嘢成日鬧出笑話啦，咁跟住寫字又出笑話啦，譬如佢個 Facebook 成日都寫錯字啦， 琴日先出咗個獅字山下 啊！獅字山下， 獅字山文字嗰字， 系啊！獅字山下啦，咁样咁啊错字啦，咁跟住然之后，唔系有时系剔自己工作都写错噶嘛？ 佢连自己个名都写错啊！佢连自己名都串错啊 ！Chris C H R S C H I R S 名又错啊！乜 卡片又错啊！People Republic of Hong Kong 啊！ 系啊！乜捻都错噶嘛？但系咧，其实系呢一两个礼拜嘅事嚟嘅咋？佢之前咧喺區議會選舉咧，區議會選舉就佢咪落選嘅，佢咪敗選。跟住然之後訪問阿鐘樹根，問佢：你覺得自己點解會敗選啊嘛？鐘樹根當日講話自己敗選咧，就係話自己因為少同網民溝通啊。佢話自己少比較少去做一啲網絡嘅工作啊，少去做一啲去經營 social media 啊呢啲咁樣嘅嘢。咁於是乎咧，佢就覺得自己敗選嘅主要原因喺呢度啦，咁而佢係有學習嘅喎，我想 真係深切反省喎，有新嘅 PR 幫佢做一個嘅 Facebook page 喎。 佢而家係有請人去幫佢經營個 Facebook page， 同埋係識惡搞嘅。 佢識得自嘲嘅，而家識 hashtag 明張木膽嗰啲咁樣嘅。 係啊，呢條友嗱，即係起碼就係話佢係會反省嘅喎，呢條撲街。 係啊， 呢條撲街會反省嘅喎，即係佢都知自己啊死火啦，我。選唔到係咪因為大家覺得我傻咧咁樣？跟住認真開個會，究竟我有幾傻咧？即係想像啊，想像嗰個情況啊。所以咧，雖然頭先咧我就話係會攬炒，雖然我就話咧係會攬炒，但係咧。如果努力經營好呢個 social media 咧，即係我哋點樣都要咁樣同鐘樹根講，努力經營好呢個 social media 嘅話咧，可能可以反攻呢個民建聯，直頭就黑住呢個民。喂，張國軍冇乜人識啦，係 啊， 張國軍知名度好低啦，全港知名度 冇人聽過佢名添 啊，係啊， 講到佢， 係啊，同埋你冇理由噶，同埋即係你再向黨反映，或者你出嚟講啦，即係你公開講啦，冇理由啊。張國軍又講錯嘢，你又講錯嘢，憑乜撚嘢佢排頭啫？張國軍都講錯嘢㗎。 常拉都講錯嘢㗎，佢唔係拉講得好啊，屌你老尾係咪先？啲企企開南邊定北邊，佢都分唔撚到係咪？佢都一樣，佢都係同埋你即係會有人去計咧，就話喂唔係喎，黐筋你講錯多過祝張國軍好多，屌佢知名度低啫嘛，係咪先？佢出嚟講嘢機會少啫嘛，你如果俾佢日日講，佢唔撚 日日上報啊， 係咪先？日日報唔撚日日上報啦，同埋即係譬如港島咧，選港島區又搞中樹根啦，屌你老尾，你揦住一個 point， 揦住個 point 就係話，你首先你成個營禮做多啲 social media 嘅嘢，跟住然之後咧，你要嗰啲口號咧，好民建聯，民建聯就咧呃嗰啲咁樣嘅 不聰明 低能選民，專呃嗰啲低能選民。咁跟住與此同時咧，你又要喺 social media 同埋其他地區咧，又去呃。又去唔係係啊係啊呃又去呃第二啲嘅選民，嗰啲咩選民咧就係、是、你揦住自己個名，揦住自己個名就係咧去做樹木保育，就係樹木保育，係啊，叫人哋保育樹木， 整翻好啲根， 關注樹根， 係啦、 啊，用樹棄根嘅問題關 係啦，唔係你走去嗰度之前斬樹嗰度叫咩啊？嗰度叫咩 啊？半山嗰度 係啊，係你走去嗰度，你走去你所有嗰度咪剩翻啲樹根喺度啊？嗰個簡直係你嘅地標嚟啊！你走去嗰度摸住啲樹根，成個系列嗰啲選舉工程嗰啲相，全部都係嗰啲摸住啲樹根，跟住然之後就去批評佢哋嗱，但係呢啲又冇印落單張度，因為嗰啲咧就會影響到啲低能選民，就拍啲片擺上網，跟住咧就抨擊民建聯，跟住睇下嗱，指住自己，指住啲樹，跟住話民建聯專門斬樹。系嘛？ 我哋要保护树根。 系啦，我哋保护树根，保护树木，系嘛？ 嗰树喺观潭道啊。 系啦，日日去观潭道，日日去观潭道，指住日指住嗰观潭道嗰几棵树根，跟住话嗱，你睇下树根，树根，民建联专斩树，保育树木。撐樹根，屌你有乜嘢啊？ 撐樹根等於撐自己，撐樹根等於撐樹木。 嗱係啊，嗱點啊！屌你， 口好出埋啦！ 揾我哋幫你搞選舉工程，跟住我又叫七叔幫你作首歌啊，跟住又唱歌啊嗰啲咁樣，點啊？屌你老味！咁呢個係呢個反映咗幾樣嘢，我哋睇睇 TVB 嗰個博米。呢、這個係其實就會唔會出現呢個鍾樹根直接出嚟選，即係鍾樹根都唔係完全係傻嘅，雖然已經傻得好撚緊要啦。咁佢擺呢個姿態，當然亦都係等呢個咁樣嘅呢個咁樣嘅共產黨同佢傾啦。即係因為事實上睇到嘅共產黨都睇到，如果鍾樹根真係自己對出嚟，雖然佢資源冇民建聯咁多資源啦，冇呢個咁樣嘅咁多建制派嘅冇咗民建聯嗰個鐵票啦，咁但係。因為你知名度嘅嘢出咗嚟就收唔翻噶嘛，大佬唔係咁撚容易收得翻噶嘛。咁同埋事實上佢呢幾年即係你話佢好差都好，咁但係你話成日講錯嘢都好，咁但係嗰個知名度事實上係存在咗嘛。而且民建聯嘅選民唔係堅實嘅選民嚟噶嘛，佢真係唔識分噶嘛，佢係一把 睇住個人嚟投嘅啫嘛。係 啊， 如果唔係佢都唔使排咁多嗰啲區議員喺後面啦。 係啊，咁所以咧，所以咧係事實上會有影響嘅。咁佢而家嗱，佢而家未正式宣布話會係呢一個咁樣嘅。依有人話張國軍最出名係俾我串，我有同張國軍交過手咩？我又好似有喎，我唔撚記得咗。嗱，你張國軍點會選到嘅？屌你老尾！我 你自己都唔記得， 我唔撚記得嘅。點咁大部分人我都唔記得嘅點啊？咁係我講緊乜嘢？我講咩？即係佢而家未正式去出嚟 宣布退黨 出嚟獨立選啦。咁當然佢亦都喺度等緊呢一個咁樣嘅共產黨走去同佢傾啦，因為都要傾一傾啊。究竟係即係其實我諗佢最。佢自己嘅心愿就係覺得係想自己擺翻上去頭度嘅，想自己擺翻上去頭度。咁呢件事會唔會發生咧？會唔會發生咧？咁就唔知道。但係因為如果係想共產黨同佢傾嘅話咧，其實又做得太高調。其實以共產黨嗰個模式嚟到講咧，即係做到呢個地步咧，就已經係太過高調啦咁樣。咁有啲人就話啦，譬如之前報紙啦喺度傳出呢個風聲啦，就話呢個鍾樹根咧係因為之前嗰個要本土不要分離，又或者講本土呢啲咁樣嘅嘢咧，就令到中共咧有個忌諱，我覺得係冇可能，呢個完全冇可能嘅，因為證據係乜嘢咧？證據就係第一譬如。 民建聯啦，今天我哋要再睇睇民建聯入邊一啲黨嘅人物，佢哋係點樣表態啦？譬如你要睇睇曾鈺成點樣表態啦。點解佢曾鈺成作為一個例子咧？就係、是、喂，你講本土或者講本土不要分離，可能講得白得滯啦。但係搶奪本土光環呢、這個唔係淨係鍾樹根自己做緊噶嘛？呢、這個係民建聯本身都係喺度做緊噶嘛？曾鈺成喺度做緊噶嘛？咁、你去到就係話，雖然唔係同一個派系啦，咁但係曾俊華都喺度做緊噶嘛？同埋 even 中聯辦都係有做噶嘛？呢樣嘢。中聯辦都有走出嚟講本土噶嘛，建制即係共匪都有出嚟講本土噶嘛，咁、所以鍾樹根講緊嗰一種咁樣嘅，即係其實要嚟抽你個本土光環或者搶你嘅本土話語權呢件事。唔係觸犯禁忌噶嘛，甚至乎係個主旋律嘅戰略嚟噶嘛，所以嗰樣嘢係唔關事嘅，嗰樣嘢係唔關事嘅。至於點解會放棄鍾樹根而擺張國軍咧，咁樣咁呢個內部嘅權力鬥爭嘅問題啦，呢啲就唔撚識分析啦，因為呢啲就睇唔到佢哋，又唔知佢哋啲人物關係啦，我亦都記唔起張國軍係邊個啦咁樣。 哦，原來咧佢喺港台咧嗰個節目叫《放馬過來》咧，你係同佢交過手嘅， 交 係啊，當時佢係做主持。跟住之後嘉賓就係黃楊達同埋鄺俊宇， 勾記得咩？鄺俊宇，我同呢啲啊，我同呢啲， 鄺俊宇都唔記得佢係邊個？ 做乜？點解我會上啲咁嘅節目咧？ 點解你會同佢同一個地方？ 咁奇怪， 鄺俊宇 即係冇辦法嘅嘢，又唔知係咩嚟。咁最後嗰個結果係點咧？我只能夠講就係話，大家要俾多啲鼓勵鍾樹根，你要令到鍾樹根而家覺得就係、是、哇！你睇下，屌你老味，原來我好受網民咯，愛戴嘅，好撚多人支持自己嘅。有機會嘅喎，屌你！尤其是嗱，喺邊個位置人係點樣會令覺得自己有信心，即係會信心滿，容易信心滿滿咧？就係、是、當你做咗一個新嘅舉動，做咗一個新嘅措施之後咧，然之後你覺得嗰個措施嘅成效好大。咁我就覺得嗱係咪啊？我都話好啱㗎啦咁樣。咁落手嘅地方就我哋最擅長嘅地方，咪就喺個 Facebook 度不斷咁讚揚佢。因為佢啱啱做咗個調動啊嘛，就佢請咗個新嘅 PR 同佢搞 social media 嘅呢個咁嘅經營啊嘛。咁佢你啱啱請咗個新嘅人，跟住啱啱做呢啲嘢，佢一定係會想睇下做成點㗎，睇下啲反應係點㗎。譬如佢啱啱我哋節目一開始播佢嗰條片，老虎嗌讚佢條片做得好，佢有剪接喎，雖然唔知剪嚟做 分鏡喎， 係啊，分唔知分乜撚嘢鏡係咪先？咁樣而家移跟住移翻過嚟，咁撚樣冇撚剪啊！屌你， 佢 NG 咗好多次，佢講呢段嘢係嘛，講錯好多字，所以係咁拍，係咁拍分段拍 嘢。而家個 反應好好啊！NG 唔使 轉 angle 㗎，咁樣剪冇咁核突， 佢咁樣啊嘛，唔點會啫，直 cut 都得噶。你同 film 直 cut 都得噶，你如果有幾個 cut 咪同 film 直 cut 咯。佢咁撚樣喎，跟住同 size 搬咗嚟呢度，同 size 搬到側邊嗱，有咩情況都係會同即係一個鏡頭係你正面嘅，然之後變咗又唔係 size shot 即係少少輕輕 size shot 啦，但係個 framing 又唔轉喎。佢如喺點會咩情況都係會咁樣 cut 咧？就係你咁樣 cut 嚟呢邊，跟完之後你將凳移過去。 主播咩？關嗰啲電視節新聞主播咧，好似咁樣。 所以你知唔知我見佢第一下咳，我就喺咦轉張凳過嚟，咦唔轉嘅，唔轉嘅，又唔撚望 cam， 奇撚怪。讚佢拍得好，哇！啲剪接好啊，屌你老味！ 我2000+ share 啊， 係嘛？再幫下佢做，唔係 share 就唔使嘅，唔使幫佢 share， 唔使幫佢 share， 落啲 comment， 唔係 share， 一陣間 share 得多真係抬咗橋， 唔好玩曲多曲線， 唔係玩一陣間曲變咗直啊嘛，淨係喺個 comment 度話佢啲片剪得好啊，好睇啊嗰啲咁樣樣， 即係跟足支持你。 係啊，嗱唔好 share， 唔好 share， 咁跟完之後佢就會覺得係喎，真係做得好喎。嗱你睇下我一改。只是請了一個 PR 就咁樣啦，哇！你話如果再剪一剪個頭啊，跟住聽黃仁達講去嗰啲樹根嗰度去觀潭道影幾張相，真係可能會得都未頂喎、啊，嗰啲咁樣加強佢呢個決心，佢而家15、16嘅，加強佢呢個決心，咁然之後咧，咁就掂噶啦，民建聯就撲街啦咁樣，咁我哋拭目以待啦 ，OK， 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